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喂 喂 喂，我金属疲劳啊，其实即系一个礼拜做两晚，所以都系交俾阿 咩叫金属？ 唔系、我预计你话你金属疲劳，下一句即系话我决定以后唔做礼拜五 系咩？ 吓， 梗系唔系啦，冇啲咁嘅事，冇喺度乱咁博宣布。 唔系啊，佢系话辞咗大状份工， 又得，又 系做夜晚网台。 即系话说，曾经何时有位朋友佢话佢日头翻嗰份工系半份啊嘛？ 系咪花生台请我做 full time 嘅喂？系咪有109,700嘅喂？ 有 yen 有就可以真系考虑下 10万 yen 做唔做？ 我都好想有 won， 我都好想大家都有。 你拉 蠢系嘛？跟住话说啊，某人话佢日头翻嗰份工系半份嚟噶嘛？ 边个咁串哦？ 但系佢即系翻工以外嘅时间做嗰份工就系份半工啊嘛？ 边个啊 ？No， 你明唔明先？ 唔明 白？冇可能， 佢系公开讲过噶， 佢冇嘢做。 唔系讲而家， OK， 完全 catch 唔到啊你。 哦、 No， 我唔讲呢啲，我唔讲呢啲嘢。 你又唔讲呢啲嘢， 啱啱 你系而家先开始唔讲呢啲嘢，定 病咗嘛？佢又系， 系咩？佢病咗咩？ 系啊，所以问佢食饭嘛，攞住啱啱睇完医生，攞住包药。 话说22号嗰日，我叫埋佢嚟，佢 OK 嘅。 咩嚟噶22号？ 我食饭，你知唔知啊？ 唔知啊。 嗌埋佢咯，未嗌未嗌你咩？ 嚟我屋企食饭啊嘛，煮饭仔啊嘛，唔系嘛？你真系唔知嘛？ 你咩 occasion 叫我？ 系冇叫过咯，简直。 拜拜。 唔系，哎呀， 个 锅冇你，个锅冇你啊！ 咩锅？ 你知噶？我打俾你啊，炮打锅。 我炮打锅，佢梗系唔喺度啊，搏机会啊嘛。 Sorry， 咪系咯。哦，你玩小圈子。 哦， 拜拜。 边玩小圈子？边玩小子啊？ 系冇啦，我唔讲啦，我唔中唔中意讲呢啲嘢噶。 唔系，我哋 拜拜。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各位晚安。 点啊？呢个礼拜忙唔忙啊？多啊， 都系咁啦，去咗东平洲。 我就 系 见到你去咗好远旅行噃。 去唔系啊？去带啲街坊去旅行。 哦， 你终于都仲开始做呢啲嘢啦，系嘛？ 我开始咗好耐啦。 地区工作嚟嘅， 你有睇我噶，我帮手登记水龙头、设流器嗰啲噶， 几伟大啊！ 我朝头早又落区啊，7点。 我见到你啊， 咪咯，你讲 自勤力系你啊。 有时做完即系天光，我落区咯。 你信我，你一定选到。 你唔好咁讲啦，呢一年你 计少咗经费再讲， 我输咗两次噶啦，四十秒啦， 你又冇话边年选点计？你见 你讲选港姐定系选咩啊？ 选咩都好啦， 选咩？ 选区长，选区长。 诶，睇点先啦，唔好讲呢啲衰嘢啊。 系嘛？ 喂， 你咁早做社区工作，你都好 committed 喎。 咩？我输咗之后，我都冇离开过。 系咩？ 系我 冇离开过 咁好。 你睇我个 Facebook 先啦，我个即系个工作个 Facebook 先啦。 工作， 你工作 Facebook 我哋好似冇 at 嘅， 唔系 系要你 like 嘅， 我唔 like 白鸽啲嘢嘅 ，sorry。 咦，我有冇 like？ 好难 like 得落嘅，你知道？ 你又 like 我啲嘢 啦 ，like 你个人 ，like 你个人啫， 唔系 like 你个党嘛？ 你冇执我哋先得噶？ 唔系啊，你有 like 我去东平洲啊 ？Johnny 咧，呢个礼拜 咪俾佢阴到咯？如果系咁 ，unlike 翻先嘅 ，unfriend 我笨。 我有人向我投诉咧，话想 at 你做 friend， 唔知跟住问你啲法律嘢嘅，跟住俾你 unfriend 咗。 冇，我肯定 唔系嘛， 我冇 unfriend 过任何一个人。 系 唔系 ？Sorry， 我起标， 我发誓 呢一刻我起标系嘛？你一开始问我哋起标， 边人嚟个？ 吓，我哋人民力量啲兄弟姊妹咯。 我冇 unfriend， 请你修正你嘅讲法。边个嘅人民力量？ 边个人民力量？ 咦，你咪走咗 我哋嘅人民力量咯？ 你哋嘅人民力量咁好啲，咁好啲。 边个嚟噶？请问吓？咪后讲 吓？咪后讲？ 我真系冇，我系冇 at 咯。其实 跟住我话你跟住有人同佢讲话，你系咪冇答 Johnny 到？我话答咗仲死啊！即刻一定系听到人力啲人，佢就咩噶啦？ 边个？ 唔系嘅，你哋白鸽有开明噶啦，开始 系咯，我有啊，我 at 你啦， 你系只奔向拳头白鸽， 我有 at 你啦，前立法会咩？ 系唔好讲呢啲衰嘢，系唔好讲呢啲衰嘢，系咪？ 唔系，我真系其实我系有好多冇 at 嘅，未 at 嘅，因为我唔识，我唔知咩人，我就冇 at 咯。 使乜约下你食饭先？ 起码都揸架跑车， 摆低50,000报名费。 你谂住有几多少？问唔切嘅。 我有200未 at 噶，其实。 哦、 但我真系唔识咯，同埋冇乜 mutual friend， 我就唔敢 at。 系通常都系噶。 系咯，我唔识，个样子你知道又唔系。 我呢排系咁 at 人，系见到黄师打就 at 咯，基本上。 哦，咁啊大镬啦，好多鬼噶，你知唔知？好多鬼啊， 咁冇办法噶。 哇，黄师打都真系有好多人噶，唔同党派，咁 at 咗好多白鸽噶，可能。 吓唔出奇噶。唔紧要咯，到时先。 我今日上个教协， 有嘢我先接 block 咗咯。 我今日上个教协嘅都好多，我要真普选啊。 咩啊？ 即系啲贴纸啊。 要唔要我有啊？ 哇顶！哇顶！ 哇劲！ 有 正喂， 正即刻。 即系 唔 系 要喂？ 由于冇画面嘅关系，一定要讲下咧。咁 喂呢个店 啊，当拿拎住一啲好大张嘅我要真普选嘅黄 色黄 色 嗰啲符啊。 大符我攞咗去东周挂喺个山嗰条符咯， 拎翻去挂我哋。 同埋有贴纸啦，有纸面嘅贴纸，同埋有另面咧嘅贴纸嘅。 我要一 set 啊！ 我有冇？ 多谢你。 苹果日报嘅 logo 嘅喎。 系啊，呢只冇啊，呢但系苹果啲 staff 做 的。系咩？ 你爆唔爆得噶？ 我有啊，呢、這个我有咯，呢、這个我有咯。 唔系呢啲都系苹果个 friend 俾我噶。 肥佬嚟啊！ 唔好讲呢啲嘢。高层 。高层。 点啊？ 点啊！今日我见你带住一份苹果嚟吓，第一件事系咪要讲苹果？ 其实我真系由93年开始睇， 你真系苹果一部 fans 嚟，我发现 劲 fan 啦！ 呢单嘢好难评论。 唔系，其实真系你知唔知呢单嘢？我今朝喺睇 CNN。 大家我哋讲紧苹果头条啊，嗯 ，CNN 就系呢度系国际新闻咯，香港嘅国际新闻咯，就系呢单。 因为我实际上唔系睇得有咁点讲咁多公共性。但老实讲，即系呢一个月以嚟咧，你差唔多日日头版都系讲紧占中。你有一样嘢可以取代占中嘅位置俾人讲下。 我嘅 A1 系唔系占中？ 系俾大家个脑换一换气啊！ 系啦，香港仲有好多嘢发生紧嘅。 系啦，系嘛？即系其他嘢有冇公共性唔紧要，呢单嘢 juice 啊嘛。你讲先。 美林高层杀出两个印尼嘅妓女 escort girl， 因为系啦，我就唔觉得呢两个系 positive。是 escort girl， 是两件事来的。 我即是有咩 伴游啊。名义上你是找他是游山玩水玩。 是不是入口是那些家用来的呢你觉得。 哇报纸有没有写 不会啩。 没留意。 望落不像。 当然不像啦。你阿当娜小姐我问下你如果你突然请到这样的家用你是不是你惊 的。我真是真人真事我有个 friend 是那些前公务即不是前是公务员呢他不是很大间楼跟着有前的门和后面后栏有道门在后楼梯走的。 人人都有后栏有道门的。 你 不是后栏没道门是吗 你有隻眼啫。 你没眼睛不通。 好嘅啫，即系你知唔知边啲系嗰啲公务员楼？ 后栏有道门啊嘛，只眼啊嘛，我知道啊。 系啊，系后面有道门啊。咁咧就话佢一次咧就顶唔顺，佢工人炒出去咯。跟住咧，佢个看更就话俾佢听：，哎呀，你嘅先炒啊！跟住佢话系啊，不过好乖嘅，成日好早瞓觉喎，咁咯。佢好早瞓，你知唔知日日10点喺后楼梯化住浓妆低胸咁翻工噶，去落去湾仔咁样。 咁健走 係啊跟住佢又唔係咩即係佢又唔知道因为你工人房后面有即係头烂啦真係。咁、 啊、 我走咗囉跟住佢又唔知道4-5点就返嚟嘅咁样但係嗰个看家就睇住囉。 哇 咁我返 即係嗰啲要住感受啊加州豪苑啊嗰啲。 咁公务员楼喎唔知咩呢。 哦丽景上面呢公务员宿舍1500尺呢佢有后门㗎。 係啊即係有 係 啊係啊真係喺公务员后面仲有道门口㗎囉。 后楼梯囉去。 係啊係啊嗰啲啊真係见我真係嗰后门㗎。 哦个看更睇到咁 系啊系啊，即系话日日哇咩乖啊！你话乖，日日10点就化浓妆走，4-5点凌晨翻嚟咁咯。跟住佢请咗佢年纪都唔知咯。 我咧屋企咧大概10松啲年前咧就真系请咗个印尼女佣，真系个样咧几标致嘅。但系问题请嗰刻咧，我爸阿妈已经觉得唔对路啦。 你 真 系。 你好反高潮啊！真系觉得你讲呢啲， 咪有听众闹我成日窒。 喂，大佬啊，我 系咩有听众闹啊？咩有听众开心啊？窒 嗰个唔系我老婆啊嘛， 你老婆唔系听众。 你讲呢啲点 啫？讲埋先啦。 因为大概喺我20几岁嘅时候咧，呢、這个印尼姐姐，呢、這个印尼姐姐系好，佢又唔系话晚晚会出去嗰种。但你零舍觉得佢系即间房嘅香水味啊，你零舍觉得佢会打扮啊，所以开头咧我屋企都觉得就系话，诶、你请个咩人，又或者呢个人会唔会即系有啲唔正当嘢从事啊？点知去到最后咧， 我諗做咗大概唔知一年定係唔夠一年啦，真係走 咗。就搞你。 唔係。係走咗，即係離開咗屋企，係揾佢唔到。於是呢，因為好多時嗰啲姐姐呢都會係即係喺佢鄉下係借咗筆錢去辦個 visa， 又或者俾啲中介公司係嚟香港做做 maid 咁樣。咁、所以佢如果走咗嘅話呢，基本上係會有債主臨門嘅。咁、就問下我屋企，喂呢、這個嘢去邊啦，呢個嘢揸落我筆錢喎。咁後咪要去警局報案啦，失蹤人口啦，點點點點點。咁嗰件事當然就係話冇辦法，不歡而散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就係話過咗唔知半年定係幾個月之後嘅時間呢，呢、這個女仔打俾我媽。 吓 佢又想返嚟做。 咁你媽點答啊？ 梗 no 啦大佬。你無端白事走咗去唔返嚟，咁你覺得我可以點樣睇呢件事？你有苦衷， 係囉係囉。 屌。 哎呀阿爸媽 有苦衷啊大佬。 哇大佬。你有苦衷我咪應該同我講啊。 咩 嚟你唔想做。 夠忙啊。 唔緊要。唔緊要你同我講啊，大家好有個商量下，你離開幾多個月，又或者點樣留住份工唔出人工啊，點你起碼要講低啊，你十時間走咗去邊揾你啊。同埋就係喂，你走咗係搞到我好撚麻煩啦，最主要係你搞到有人嚟追債追我上門啊嘛，跟住我要落口供搞幾耐啫？你而家一句翻嚟做又翻嚟做啊？你係皇帝 都係爭錢嘅啲工人都，我上一個都係咁。 因為嗰啲通常都係借咗好大筆錢嚟辦 visa 嚟香港，因為佢唔係話 我上一個幫咗我十年嘅啦。 哦， 但係要起屋咯，屋企即係嗰啲咯。 於是就借錢就翻起屋。 係啊係。 佢喺香港做 mortgage 就喺菲律賓間屋。 唔系啊，即系钱翻去供楼，你起屋咯。 哦， 好多啦呢啲，所以咧我呢一个咧，我系唔俾信箱锁匙佢嘅。 吓，你惊佢咩啊？ 咁我咪知道，即系如果财务公司寄信嚟， 系 咪知咯？ 呢个都系一个好方法。 撩唔撩到啊？ 黐线啊！咁易撩， 你知道我哋住嗰度好易撩啲信出嚟噶。 咁啊系， 其实系噶，信箱容易撩到信出嚟嘅。 系啊， 我住嗰度系咁。 有 我冇带锁匙，都系就咁撩出嚟嗰啲信。 唔系 我都中意撩嘅，我都中意撩嘅真系，我都中意撩。 系冇一条坑可以伸手去嘅。 系啊，撩前啱我都知佢做。 不过攞第一劫应该开到噶啦，好鬼渣啲信箱嗰啲锁匙咧。 唔系，通常以前呢啲技能系细个嗰阵时冇信箱锁匙，爸爸妈妈冇俾你。你又想睇下屋企有啲咩推广啊？边度嗱一田大减价，吉之岛大减价，实有铺无机嚟嘅。披萨有咩新嘅口味啊？肯德基啊，好多呢啲嘢系啦， 乜乜送 系啊？咁你嗰时系冇上箱锁匙冇剩噶嘛？咁咪就唯有撩钱啱咁撩撩撩撩加藤英咁啊撩到啦！你笑乜嘢啊？ 加藤英边个嚟噶？ 你又笑， 我都话你一定系整走个姐姐。 我哋开始已经唔再，我哋应该开始唔再系时事节目嚟嘅，其实 我哋不嬲时事节目摆第二三节噶嘛， 系咯。轻松下啫， 完全变一个八卦节目。 系你虐待嗰个工人啊？ 我点可以虐待工人？我廿岁松啲，十几年啦，系啊。廿岁之后 冇添，又好似咩 Ari and 咩咩娜 嗰个。 哇，唔系嘛？搵烫豆辣嗰啲人，唔系 又唔俾佢食咯。 其实 唔系嗰次我讲你， 我都想问下你，即系你觉得呢件事系咪真系喺香港系咁易做得出咧？即系假设你有雇主 系，因为我个工人系识得佢噶。 系 佢嗰阵时翻嚟，因为一日咧，我同唔知同我工人同台食饭，我发觉佢肥咗好多。跟住我就喂你嚟嗰阵时几多磅啊咁啦，佢话佢系廿二咪先，三廿二个唔系四三廿二个 kilo， 佢而家五廿二个 kilo， 三廿二个 kilo 七十磅系咪人嚟 啊？系啊，佢因为佢之前咧，我系佢系俾人虐待嘅都系，净系食公仔面， 俾你个 friend 吓， 唔系我讲下。 淨係食公仔面囉，即係做咗一年到，跟住就成個頭盒。 咁佢講埋啲 self-incriminating 嘅嘢喎。 唔係，真係佢講話，同埋個頭成日俾佢冚落牆同埋冚落浴缸囉。即係有個老人家係即係等啲人返晒工就虐待佢囉。跟住佢就resign 囉，即係我請佢就 resign 囉。 咁但係佢哋點解唔告密，又或者點解 唔得㗎係嘛？即係佢哋會驚人尋仇啦，同埋會冇咗筆唔知咩錢㗎嘛。介紹費呀定乜鬼呀？好惊噶！ 我真系由头到尾都唔系咁 convince 啲古仔。 系啊，跟住佢就咁又听嗰个 Ariana 嗰个，佢就 Ariana 好似叫做 Ariana， 试下是但啦。佢就话佢嗰阵时嗰个人就系去旅行，佢咧就锁咗佢喺张凳嗰度五日，就摆低咗一个面包喺佢嘅即系攞到嘅范围嗰度俾佢咬咯，冇水添，仲要所有大小便就喺翻张凳嗰度做咯。哇，几恐怖啊！听到我之后。 咁民主党有冇做啲咩问题去请阿袁啊、示阿威啊？ 当时有啊。 哦，好伟大啊！我真系觉得白家人力有冇做过啲咩咧？ 我唔知道、 啊。哇！你秘咩、啊？秘书长、 啊？ 我 点知、啊？ 做几耐啫？啊！咁我要帮佢出下声啊！做几耐啫？啊！你讲嗰时系 J.C. 嘅年代嘛？系嘛？ 一年前咯、 啊。啱啊 ！J.C. 嘅年代。 哦，边个 J.C. 啊？ 关你咩事啊？系嘛？唔关佢事，起码唔关。 我唔会出声啊！你继续讲。 哇！咁醒嘅你而家，哇！好大个官威啊，霍总。 我时序评论员。 你继你继续咯，你继续咯。 点都叫唔开你把口啊！而家。 为咗咩啫？而你。嗱，攞咗个 band 啦，你就要讲嘢啊！ 你讲个苹果日报喺度，我咪睇苹果日报咯。 做咩啫？有人落咗封口令啊！你话 先未啊？吓？ 嚟啊！ 讲 咩啊？先。 第一单 嘅我咯，就系讲翻嗰个咩啦，煮嘢食咯， 煮嘢食 啊 咩啊边度 啊女王煮嘢食 哦， 我睇下你哋可以扮傻扮得几时喎？ 咪系咯，起有次咧。 第一单啊，讲到今朝，其实我开电话嘅时候都已经 你讲开呢单嘢咧，其实我一路系见到有人讲，但系我唔系好知道个 content 系咩嚟，就见到不停咁有人转发一张 cap 出嚟嘅图，就海乜咩通咁样嘅 吓 咁咧。咁就細心睇呢，其實睇完之後我又唔覺得佢個我即係我就咁睇表面，我睇唔到啲咩嘢其實。佢就話總之就唔好嚟抽水，唔知乜乜乜乜咁樣嘅。咁到底攬邊個我又唔知嘅。 即係你完全唔 understand 呢， 即係初係唔知發生咩事。咁後來我就應該就 refer 到，就應該呢單嘢就講緊一個叫女王嘅呢 位。我哋係節目 人士啦， 係我哋同事嚟喎。 是 我礼拜三个节目主持嚟 喎。花生台太多同事。 是啊。 TVB 一千几百人好难认得晒。 我台庆嗰时几。 咁你讲嚟听下咁其实系咩事呢 大概就系话呢位爱好女王嘅网台主持呢其实佢呢就是一间餐厅嘅。咁而且佢都觉得呢系佢作为一个市民呢应该系用佢识嘅嘢。 是 啊。即系佢用佢 access 到嘅资源咧，系帮呢啲学生，又或者对啲学生好啲。因为其实佢就会收到个信息，佢成日觉得啲学生喺个现场度咧，就成日食饼干同埋饮水。 唔系 KFC 同埋麦当劳呢个我都有讲，其实 同埋一啲即系 junk food 啊嗰啲咁嘅嘢咧，佢就觉得冇乜营养。咁于是佢就话咧，如果我识煮嘢食，或者我有啲咁嘅地方可以提供一个 cooking area 俾人哋煮嘢食，俾啲学生咧，佢就觉得尽咗自己嘅本分。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然佢系一个有号召力嘅人啦，如果唔系，亦都呼吁唔到咁多社会大众去帮佢一齐煮嘢食啊、运啊、车啊，或者俾食物佢啊，诸如此类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佢就系佢好坚持佢唔收现金捐款。因为佢唔想俾人话佢，因为呢件事敛财好抽水好咩都好啦，咁佢就叫人捐啲食物券啊，又或者啲 惠康 百佳 coupon 啊，嗰啲咁嘢俾佢。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即系呢件事进行咗几次之后，佢就想唔到咧。 好似成两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啦，起码。 咁唔系日日送啊嘛，吓。 乜系嘛？唔系开头就净系金钟，后屘三个区都有。 咁。OK，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佢估唔到佢呢个行径咧就会惹嚟一位咧前嘅出名嘅 DJ 咧嘅批评、哦。 嗯， 咁、那个人啊叫陈冰啦，啊你唔知佢真名哦，唔好意思，原来佢叫陈海琪个艺名吓。咁啊呢位姐姐就好多人都识佢嘅，咁当然我的上个礼拜六嘅节目讲咗，原来我系同佢有底蕴嘅啦，系嘛？ 吓有咩底蕴啊？你哋 做过嘢 哦， 吓、啊、咁、那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唔好讲。 有冇第二啲？ 我唔记得。 冇， 你讲过咩？ 冇 ，no 吓，我结婚噶啦 ，no。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呢、 no, no, no. 个女人系一个非常之心胸狭窄，而且去边度霉到边度嘅人。That's it。 嗯， 清唔清楚啊？ 佢嗰次好似俾人炒定系咩？ 心胸狭窄。 你咁样讲系抹黑嚟嘅，你要举出证据。 去到边霉到边，所以如果姓王嗰啲人士俾佢黐埋去咧？我觉得你好捻凄惨啦，因为点解咧？呢、這个人去到边回到边，佢黐埋你度，我真系唔知道你下半年点过。 嗯， 呢个第一，第二就系话咧，原来呢个人咧好多钱银瓜葛噶。 嗯， 即系我又唔可以讲佢， 唔得噶。 我惊俾人告啊嘛。啊，又或者 你唔举例， 你唔举先俾人告咯。Sorry 啊， 唔系咯 ，Sorry。 原来有单古仔，咁佢喺做呢啲。 我依家拉讲嘢，不代表佢两人。 冇错，我俾你嘅 SMS 你求咗。 点 系 占 中法律 热线？你睇你真灵嘅，你睇你真灵嘅人， 同占中有关啊！而家 我哋真系接到啲系咁嘅奇怪嘅。 啊，原来佢咧之前咧就同阿庄思敏咧就合作搞过一个类似嘅网上电台咁嘅嘢。咁呢样嘢喺边度咧？ 嗱，阿笃个女 Megabox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 Megabox 啱啱开嘅时候，佢要搵啲噱头啊嘛，咁类似系搞咗好似一档网台咁嘅嘢嘅，咁就内容就系原来有人到最后就有汗出无粮出啦，咁嗰个就系庄之文。 哦， 咁个问题就系话，之后佢点 set 图咧就不得而知，但系呢个系其中冰山一角一件事啊，系讲紧我同佢做完嘢之后，咁但系。回想我同佢做嘢嗰时，即系嗰时视为唔知2005定 提供咩服务先同佢？ 基本上， 算啦， 梁振英， 佢滴汗同埋口窒 做嘢啦，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我唔系佢条僆啦。咁但系问题就 系 话，no， 说话你讲呢啲咁嘅嘢，完全 越嚟越是非， 咁是非 是非会， 你个女人讲话呢个是非，人哋讲紧有，人哋讲紧咧。有公共性嘢啊嘛，个问题就 是，其 实 我仲未听到公共性，可唔可以快啲去到公共性嗰 part？ 咁佢又叫我讲陈小姐嘅嘢系嘛，我想讲公共性嘢。 佢系咪商台定港台定咩台噶？ 新城喺商台出，唔系佢好似商台是是港台都做过，系啦，佢去到边俾人炒到边，好卵多。 我真系唔记得咗。 咁 因为去边度？ 咁今次衰咩咧？其实佢冇，其实我唔系好睇到，嗱，真系好 fair 咁讲啦。虽然好多人闹我见到，但我唔系好睇到佢闹嗰啲嘢。 佢就出咗个 post， 啊，严重一件事。个问题就系佢讲嗰啲好重要嘅 information。佢话喺嗰度咧，就学生咧就唔需要食得咁好嘅，因为学生系抗争紧。咁样，咁个问题就系话，佢就觉得如果你专登去煮之所谓大餐，就去所谓叫慰劳啲学生咧，佢就觉得有人抽水。咁呢个喺好多人眼中嘅事实，其实系一个抹黑嚟嘅。 哇，人嗰次抽水系嘛？ 咁个系啦，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如果觉得嗰样嘢系冇需要做嘅，你可以唔接受个 offer 咯。人哋喺度派饭嘅时候，你唔好埋去咯。你有需要嘅，你咪可以同人讲啊。喂，我觉得你喺第度派好啲啊，又或者喂攞个意见啦。系咪你派第啲啊？派啲简单啲三文治好啲啊？呢个系一个建设性嘅做法啊嘛。如果你要开 Facebook 开人名去批评人哋呢样嗰样，跟住话， 但系冇 开 名嘅。即系啲单单打打啊， 系你冇玩我啦，即系你冇玩我啦，你冇玩我啦， 咁嗰啲咧。 咁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喺 Facebook 度开人搞佢，咁啊抽水系你喎，陈小姐就唔系人哋喎， 系 咯。 跟住未告啊，跟住今日呢单嘢，当然就系话洗好多人嘅版啦，系嘛，好多人同情呢位女王小姐啦，就觉得喂唔系，佢都系做咗件好事啦吓。你可以唔接受佢嘅帮助，你可以唔食佢嘅嘢，甚至乎你唔同意嗰样嘢得。咁但系你唔好去搞人啊嘛， 系咯。 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唔会发动一啲网上舆论去进攻呢位女王小姐噶嘛，而系搞到呢个女王，今日心灰意冷，争啲唔做。但系头先我哋好似睇到阿 Tony 嘅 message， 话我帮紧佢系嘛， 帮佢煮饭， 帮紧咩啊？ 你冇睇啊？ 哦，帮紧佢 重建佢嘅信心， 重建 搬嘢系嘛， 搬紧嘢， 搬咗啲饭。 咁如系啦，咁你如果唔系派饭，梗系唔使搬啦，系嘛？咁当然呢件事啊，仲即系起码呢刻 唔系啊，佢话佢做到，总之啲捐翻嚟嘅嘢食用晒，佢就唔再做咯。 哦 ，OK， 所以佢仲做紧嘅。 你好啊，买一份苹果，今日都冇。 唔系，我真系抡到爆啊！真系， 我今日冇时间睇报纸咁讲。 唔系，同埋我觉得好认同，因为我都有做，我都有煮嘢，不过我冇，即系我系，你问下隔篱啊何洁文，我知啊，我有煮嘢俾佢哋食噶。 嗱，咁啊后续咧就系话好多人讨论啦，就系话喂，你啊摆明你啊抽水啦，系嘛？我啊今日喺苹果其中一个 post 有个 account 啦，咁但系个 account 你揿入去又冇相啊，有得十个八个 friend 啊，嗰啲 account 啊，咁就喂，我喺金竹，唔系我喺铜锣湾啊，我就唔使你，希望你以后都唔好落嚟啊，我唔需要食嗰啲嘢食，我觉得你喺度抽紧水，总之你有冇落嚟？ 但系咩水抽咧？我反而想问，有咩水抽先？ 同埋边啲人写呢啲 po？ 咪一个 Facebook 嘅 account 有十个八个 friend， 咁又冇样冇公仔。 唔系你话佢抽水，我当你讲嘅啱，但系你当你讲啱啊？咁你抽咗啲咩水先？ 用苹果报咯， 即系博，即系博做咗啲好事，有人知道就可能会上咗报纸咁样啊。 咁另外一位琴秀慧小姐咧就讲啦，佢话唉，你有好多人都有心。 我头先嗰个系一个质疑嚟嘅，唔系纯粹一个 問題。我唔系琴秀慧啊，我答你唔到啊。 即系点样抽水法啊？我就想问。 唔系，跟住佢咪变咗正义之士咯？咁除咗苹果，咪份份都报佢哋咯。 系， 因为其实即系女王就系苹果赞嘅啫嘛。你导向思维咪就系其他，如果踩佢人咪其他报赞咯，系咪啊？ 咁原来阿琴秀小姐呢就话喂好多人都煮嘢去啦系咪，佢係凭住自己嘅力量系咪捐得几多得几多嘛，但问题呢句说话就撩起咗我。 屌你老尾，你来捐两转腐乳都得，你来捐两个咸豆咸豆都得。人哋做一个咁嘅 scale 嘅嘢，叫人帮手，人出义，即系人哋做义工，你唔中意帮咪可以唔帮嘅，冇问题噶。但系有人肯帮嘅如何咧？你而家系攻击埋佢做呢啲嘢，又或者攻击埋去帮佢嘅人。咁呢样咩心态呢？喂，你睇 Facebook 呢其实好易㗎咋。佢人哋写乜嘢呢，头嗰两句你会知佢 intention 喺边。第一句就话俾你听，你喺度抽水。成段嘢嘅心怀怀疑就係你喺度抽緊水。 对同埋佢 就係你呢个女王喺度抽緊水。又或者佢会觉得你喺度募捐，喺度认喺度募捐啲食物券，又或者百佳惠康 coupon 啦。有人话佢会攞啲食物券走去买佢要嘅嘢，走去卖钱。又可以走去买烟嘛。 唔下法。 咁呢啲係乜嘢人讲嘅啫，冚唪唥都一个字头啦。唔係洋洋嗰啲公仔就热血勾痕讲完。 嗯。 咁你咩心态呢呢啲。你叻嘅你咪有落去煮嘢囉。 我睇到有私 人地煮西餐你咪煮中餐囉。你咪煲花生眉豆鸡脚囉。你咪煲住胡椒猪肚汤囉。咁咪炒人啫。即係呢个世界你做。 咁之前有冇闹过深水埗嘅明哥嗰啲呀， 哦，我唔觉喎。 有冇闹过爱民村啊？ 哦，我又唔觉喎。 呢个问题 咩 族 啊？ 我又唔觉喎。 系咯，佢点可以净系闹佢啫？ 咁我点知啊？ 我啲人都有人捐钱俾佢哋噶啦，傻嘅。 咁巴闭你就走 啊！咁呢位小姐点解会同点解会同我哋熟悉嘅陈秀慧同阿黄达条拉一样嘅？ 哦，于是咧就有人爆咗，原来佢之前可以同人有过两句。 哎 呀，咁有过两句系乜咧？ 有两 句我就唔知啦。 有两 个 口角， 我纯粹。是从他们牌面的报道 斗角 去评论 好 又或者就我已知阿陈小姐的为人去作一些回顾是吗仅此而已是吗休息一阵 完成了 85%, 你听哪个讲的花生台现在有个动漫节目叫火烧万西桥他说战神渣古已经完成了可以喐的了。 那为什么他没有脚 的那又不一定要有脚的机械嘅嘢，你唔会明噶啦。 你头先话可以用精神感应控制，但系唔知道我掂唔掂啊？ 上教厅网台唔知道听到乜嘢程度，所以我都唔可以判断。 系咩？你都几老实啊？ 对唔住啊，上教，我唔系安慰你啊。不过你上花生台应该听到嘅。 多谢你，唔该啊。 日本文化共冶一炉，阿 Sam、张旭文、欧乐轩，火烧万世桥。 系啦，暂时向左，点会咁啊？ 咦，买齐跑酷汽水睇戏啊？ 嘿，买齐跑酷汽水，梗系赶翻屋企听影画春秋啦。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啦，第二节啦。商量紧讲咩？唔使商量啦。其实我哋今日写晒嘅，只不过 我哋系临时再决定啊。有啲嘢系呢个就做网台嗰种嗰种特别嘅嘢咯。就系、是、原本个 flow， 原本有个 flow， 我哋系唔揦你啊嘛。讲咗要讲就讲啊嘛。 讲咗嗰啲系啱 嘅。要攞嚟睇下先。 我哋 唔系今日好忙啊嘛。你知啦，一大人又边个俾人拉，嗰个俾人拉，呢个嗌我帮下佢，嗰 个队长又俾人拉， 系啊，好唔得闲啊，所以，所以我冇睇过 full 咁，我承认。 出咗单好紧要嘅嘢，系嘛？呢排就个个讲紧公投啦。咁但系我真系未见过所谓叫香港泛民主派讨论个公投系咁 50-50。 喂，头先讲完噶啦，嗰、那个我想问。插一插先， 唔系你系咪仲想我继续继续闹咧？ 讲完啦，讲完啦， 冇冇 吓 个公共性演员， 唔系嗰个陈小姐就冇乜值得讲，因为你讲讲人私事无谓啊，系嘛？但系我冇讲佢私事，只不过就系话嗰班人又系系嘛？你又要攞火金系嘛？又要写文，咁但系又要出书，人哋叫你出书嘅时候，你又话唔得闲寄，又唔得闲处理，咁人哋买飞睇你书，你又唔够做。系嘛？咁点咧？系嘛？ 呢个几离谱嘅。 扑你个街！咁呢啲唔系募捐系乜嘢啫？你募捐就得，人哋募捐食物券又唔得。 唔系你永远个问题就系佢哋个标准出现问题噶嘛？ 咁咩标准？ 佢做 咩标准啫？冇标准啊！ 唔系，你听人讲。 No！ 佢哋讲完嗰样嘢咧，佢会将咧你就唔准做 A B C D， 嗱我就做得嘅，不过嗰啲就唔系叫 A B C D， 你明唔明啊？佢用将 A B C D 咧就换咗第啲英文字母落去，跟住就变咗做得咯，佢哋就。 但系做 嗰样嘢一比较系完全一样嘢嚟 嘅，即系做相同嘅嘢嘅时候，佢就话俾你听呢啲唔系 A B C D， 系 D E F G 啦。 系啦，就系咁啦。嗰、那个双重标准喺呢度。 其实泥水佬咩门咯、啊？ 泥水佬做门， 过 得 人 过 得 自己。 sorry 啊， 你净系识讲后拉有只眼嘅啫，我明白吓，我非常之体谅你。 好惨， 自有家贫少读书。 抹黑啊， 哇，有服侍添。 好 ，thank you， 多谢。 我哋 operator 系啊，突然之间有酒意咁， 系帮你开咗支酒。 唉，谢。好啦，讲翻公投啊，喂，我哋从即系我真系回想翻2010公投啦，咁其实就好清楚有两个 cam 嘅，一边嘅阵营就系话唔该公投值得做，一边就话觉得唔该公投好值得做嘅，即系例如社民连啦，嗰时就未有人力啦，咁系基本上系黄毓民加埋，基本上加埋 大 旧 咯， 大旧咧都系社民连啦，咁啊加埋 系咯社民连咯。 加埋林家杰系啦，加埋陈淑庄，咁啊加埋公民党，就只系咧民主党、李桂党咧就觉得 冇参与嘅。 系唔系我有啊？我有帮手啊！ 我 真系有去。 哇！你个党冇啊？ 嗰时我未，我 sorry， 嗰时未入噶。 哦， 但我真系有落去帮手。 好啦 ，OK， 唔紧要啦。 我帮写文 件。都话你啦。 我有去参加嗰啲大波波嗰啲咧， 乜嘢大波波啊？ 大波波。 你又佢哋咧喺嗰个八周年纪念公园咧，传一个好大嘅波 哦，造势大会 系系， 我就唔知点解突然间讲大波波，你会真系 sorry。 咁嗰次 个波波， 好明显嗰两个意见就系话，民主党就觉得呢件事就好有保留啦，介乎唔值得做与做咗做之间啦，于是喺要佢个党运用咁多资源底下，佢就反对咗呢件事啦、 嗯， 甚至乎又或者佢口讲赞成，但系就唔会叫自己支持者投票， 最后仲过埋政改方案添， 系啦。呢、這个就系、是、即 系 追击民主党嘅原因， 呢、這个就系追杀贵党嘅原因 啦。咁但系嗰时一班就好支持做嘅人，咁在于我自己嚟讲，点解我觉得呢件事值得做？系香港冇一个之前冇一个咁嘅机会去发动呢个变相公投，因为以前未做过啊嘛。咁去到最后，大家嘅判断就系话，如果建制派揾一个人出嚟同民主党对同泛民对选嘅话，咁呢个议题都即刻可以突显到出嚟嘅。因为即刻两个议题，喂，我赞成啲乜，你反对啲乜嘢，大家个意见即刻可以对立。 系啊系啊。 个问题就系去到最后，建制派 就 冷处理啦，于是就系泛民要揾一班学生出嚟，就阿周橙嗰啲啦。咁于是就系 form 咗个 team， 就系话好似有个第二个意见，佢支持另外一边意见嘅。于是你佢都都尝试去 justify 呢次嘅投票系一个公投而嚟嘅，系一个针对住议题投嘅票，就唔系针对住。 当时好多建制派嘅讲法都系话你个议题唔清晰，啲人投咗都唔知做乜。亦都系冇效咯，当然佢哋另一个讲法就系、是， 同埋话五十万，诶，好少啫咁啊。 因为嗰时我自己觉得，如果你喺公众嘅层面俾到个咁嘅压力，又或者简单嚟讲系凝聚咗泛民嘅意志，又或者凝聚咗香港人投票 verify 嘅意志，佢话俾政府听，我哋需要一个乜嘢类型嘅政改，又或者否决啲乜嘢政改咁啊。我觉得嗰样嘢系有意思嘅。 系咪当然啦？我头先系讲翻佢哋嘅讲法啫。我唔同意。 我当然知啦。 诶，讲今次啦。 系啦。北风一转讲今次咧，原来我发觉真系一半一半人支持嘅啫。 這個、 今次就 我 都好多疑问咯，其实 系 啦，嗱， 咁啊， 个对比就出 咗嚟啦。吓，两位阐述一下先啦。 因为你今次公投，我其实啱嗰集炮打都有讲。咁你嗰、那个你嗰、那个个议题咩啦？呢个第一个问题啦， 咪就系八三一咯。 第二个问题就系你公投，你为咗攞 mandate 啊嘛， 系咯。 咁你而家个 mandate 需唔需要咁快再攞咧？ 系啦，其实你系啦 ，exactly 啦，你 voting 都已经八十万啦， 系啊，系啊， 系咪需要再用？ 即系唔系太耐之前？ 其实 系 好多好多弊处咯。今次无论五区或者 super 都系， 你睇到咧？ 譬如五区咁啦，五区、喂，大佬嗱，我想问你两个先， 啊、 你觉得阿爷系咪一定要过呢个八三一先？ 首先，我爷过身。啊，嗰、那个叫中央或者中共，就绝对唔代表阵营。 正确啊，你悭啲啦。 系，讲多次，你讲多次。 中央、 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即系是但啦。 我站位。 站喺咩啊？港獨派立港獨派立場。 Central government 係咪 ？OK， 唔係 Central government 呢個字啊。 To Beijing camp 啊，是但啦。阿爺係咪一定要？我都去翻第一句。阿爺係咪一定要過呢個先？ 我覺得唔係， 睇落唔似咯。 係 你同自由黨嗰張抹曬點過啊？我有五票噶，方剛話。 你真係覺得佢係咁？ 啊！ 会俾你，即系俾你哋起翻集啊！ 佢讲下啫， 唔系 因 为 我会觉得而家北京个考量就系话， 咪俾你原地踏步咯，唔需要起翻个集。 佢系冇蚀底嘅，佢照样阴点一个人，佢照样揾个人出嚟选，佢喝停晒其他人啫嘛。即系呢一次就系讲翻你二零一二特区即系行政长官选举嘅时候，点解会有梁振英对梁振英对唐英年呢件事发生？因为开头嘅时候好多人都觉得唐英年系赢紧嘅，而梁振英只系一个陪跑分子，直至到去。爆咗有前面丑 闻， 虽真好似你好似有 first hand information 啦。 诶，唔好讲呢啲， 唔 紧要。咁个问题就系话，你点解一个陪跑分子啊，去到最后真系会选赢咗咧？而且仲系唔系 margin only win？ 你系讲紧680个咁领多， 689咁啊。 咁个问题就系话，究竟北京嘅意志系佢支持嘅候选人真正落败啊？定还是有临时转咗阵？ 临时转阵， 临时系临时转阵呢个就 咁，即系话证明一样嘢。如果北京有心控制一个选举，佢依然都会控制到个选举结果啦。 即系话，如果即系阿爷真系想玩嘅话咧，因为其实而家我哋27个泛民啫嘛，其实系四票关键嘅啫嘛， 系 即系你如果冇咗四票，变咗23，咁就过啦嗰、那个什么政改方案。 系 咁，呢四票其实你觉得会唔会系啦？呢啲人会唔会转咧？你 唔知噶，真系咩我 啲 我咩？ 所以一路以嚟，我觉得群众运动最迫切嘅 force 咧，你唔系督住啲建制派，因为建制派一定会跪梯嘅， 冇错。 你亦都唔系去胁迫一啲所谓坚定嘅民主派，何俊仁系咪我唔知，但系嗰个肯定系长毛 ，OK？ 系。 咁但系有一扎人又抱琵琶半遮面，唔知系人系鬼嗰堆人咧，你基本上真系可以。 汤家华例如。 但系而家有一说就话呢班友仔就可能下年唔选，佢就可能， 所以咪更加危险咯。下年唔选先至系，你制裁佢喂， 啊， 好似制裁郭荣亨啊，唔通郭荣亨功能组别嚟噶嘛？点制裁啊？ 你又知郭荣亨？ 譬如我当你 假设啊， 我当你两个转态咁啦。其实阿爷就要多两票啫嘛。喂，你五区公投，佢真系抌钱叫晒深圳、广州什么落晒嚟嘅话，喂，佢赢两席有几易啊？ 嗯， 有几难啊 ？Sorry， 系咪先？系咪好？所以我 that's why 我有咁大 hesitation 就真系好大嘅风险咯。 如果五区你赢三区咁，即系当系 with 你定唔 with 你咧？ 咪当输，即系跟住就会输咯。即系现实上咪就 系 过，一定过到嗰个什么？ 咁你就反而你系会帮人哋 proof 咗个民意喺人哋嗰边喎，变咗。 咪仲有， 即系呢啲就系我觉得好 concern 嘅地方。 系啦，仲有你做一个五区公投，讲紧系四个月、五个月嘅事。喂，大家而家讲紧嗰个空窗期，咁点咧？喂，佢整条23条嚟又好，整条咩嚟又好，喂，嗰个乜嘢同你过晒？咁你唔惊啊？ 即系其实泛民点解会忽然间呢个时候咁主张呢个公投呢，我就有啲阴谋论咁睇啦。即系你哋啲即系可能尤其是贵党啦，即系咪想交棒嘅？其实提早 交棒咪交俾你。 但系如果等到2016再选未必赢，不如而家就转一转装。 阿姐先，你今朝先话咩嘛？要睇下有冇效先至做嘛？系啊，佢都好有 hesitation 咁似。 边个选啊？ 边个选啊？ 你 咯，我唔 好。哦，好啊，好啊，哇！尊贵嘅立法会议员尤小姐，阿尤议员，你咁快啊，降临我哋搏击会啊！哇！你下次唔好唔做啊！ 有冇掟嘢喎入去？ 系啊！ 诶 ，no no no 先啦！ 我俾两只蕉你掟啊，不如 ？no no no no， 你瞄准住啊，边个个后门嗰只眼嚟掟好？ 哇！咁细范围好难，个后门都好大嘅，咁所以咧就好惊咯。 系，咁你点睇啊？ 超 级 超 级 亦都系惊咯。 肥佬你点睇？肥佬 而系 肥佬你， 我唔知有冇， 唔系真正嘅肥佬系唔赞成嘅。 我唔知有冇同你讲过，其实我真系 day one 开始，就算系嗰时 back to 我哋访问何俊仁嗰集，你就算话何， 你成日话夹佢嘛，夹佢嘛。 佢嗰阵时系 你系要我夹 佢？佢唔系搞五区咩？你系夹紧佢一个超级 超级 咯。 其实超级问题一样嘅，唔系起码我哋呢三个，我同你冇得头啦，已经你我你系咪你有啦一定 咩啊？ 喂，超级 唔系， 如果超级两个人， 冇 你 谂 下，两个人去接， 我哋三个有三个摸头啊！超级呢度100%摸头啦， 摸头系 你 摸 头咩？ 马逢国个摸票系 点解？哦，你系哦，你功能组别嚟嘅，你人渣， 我哋三。 唔死，100%我哋系第二票系高能组别。哇！你话唔死啊，冇意思啊！ 出版教育及文化界喎，屌 ， 顶部啊！ 嗱，我哋三个都摸头啦，已经呢度 系啦，咁点算咧？ 系啊， 唔系摸20-30万嘅人，摸头超级， 仲有好多所有教书嘅都唔投得，教书系。 超級嗰個認受性係更加係受到質疑嘅有啲嘢， 同埋你哋咁樣你哋就唔會投啦。 同埋你揾邊個出嚟選先？你嗰個又要係區議員嚟嘅喎，又貴黨喎又。 咪好多我哋，誒區議員又唔使擔心。我哋 李永達得唔得？ 阿李永達都唔係區議員，你提人哋。 我激進派沒有。 哇！你個人真係陰毒啊你啊！人哋啊， 你話佢雙失啊，唔係我話佢雙失，尤小姐。因為你事實上而家睇到新聞，即係政府已經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乎而家啲人可以懷疑政府同黑社會合作嘅。佢连咁肉酸嘅嘢都做得出，你投咗公投出嚟，我计你300万选， 你投咗嗱呢个就即系第三个论点嚟到，就系、是、投咗出嚟，所以我赢晒，所以点啊？吹啊！我继续唔理咯，继续你哋 左 街，我继续4点揾许 Sir 出嚟讲嘢咯，吹咩？ 喂，所以呢一样嘢，你其实系 echo 翻之前一个礼拜之前，佢哋咪喺占中三个现场谂住去搞个所谓叫公投嘅。喂，嗰件事系好似草草收场。 系啊，系烂尾，系烂尾。 嗰个我更加唔知佢投乜。 你哋有冇收到风先？ 咩风风啊？ 唔系，我唔知你哋有冇收到特别风。 早个零钟咯， 早个零钟， 早个零钟， 早过你少少咯。 早个零钟唔玩。 佢哋话睇下， 晏昼。 佢哋话见到孔令瑜个 Facebook 话唔玩啊嘛。跟住先正式公布嘅， 我系 即系你收风就 系公布之前 系啊， 都 唔系风嚟嘅， 左教大王嗰度收风， 孔小姐嗰度嚟嘅嗰个都系， 即系最终都系结唔到人投票。 系 喂大佬啊，你要喺一个咁嘅占领区里边，而一个个都知道运动系代表自己，学联又唔代表我，双失唔系双学三字都唔代表我， 双失， 我唔系 讲李 永达， 你 唔系 双失， 你又讲李永达，你又 唔系讲李永达，我唔系讲李永达双失啊，都话 你讲阿 Tree 啊。 总之我唔系讲李永达双失啦，嗱两公婆都系啦。咁个问题就系、是、喂大佬 啊，有私怨， 新世新世私怨， 头先佢唔认得我啊， 新世有私怨。 我话俾你听，我系边个，佢唔得噶，我唔肯噶，喂唔紧要，诶呢啲后话。 你检讨下啦，肥佬礼。 系啊系啊，喂大佬啊，即系政府而家乜嘢？唔系讲喺嗰度，而系讲咁嘅死人公投啊！大佬啊，个个都知道。人哋唔代表自己，自己唔代表人哋、嗯。你同佢边一个定一个所谓叫公投嘅议题呢？边、 嗯、 一个人有资格冇、啊？ 喺个议题要点定，真系好拗头。你定咗之后有冇效果呢？ 喂，你只可以定啲好。 问就系、是、如果反对831嘅就嚟投票咯，咁。 点解就系点解就831而投票？ 可能个公投变咗系支持周融翻去英国去住。 系啊，你喂，咁你就要每一个 单一议题咯。 你系你，所以可以商量30-40个议题出嚟，每一个议题都系 yes or no， 你系咪要投30-40次先？咁个问题就话、是、哦，如果嗰日你唔喺现场， 系咯，其实真系复杂，系咪公民提名咧？又系咪先？即系好多议题咯，你点投啫？ 咁你 即系你投一个票，系咪代表三样咯？ 所以去到最终。咪就係草草了事咯。好啊，咁而家到咗，喂，你話要辭職公投啦。咁我都唔好討論究竟係邊一個辭職，係五區啊、超級區議員啦、啊，定還是係乜嘢嘅形式？咁問題就係話你要定一個好清晰嘅議題都冇， 有冇效咧？其實 咁定係還是去定一個議題，就話我支持689落台咧 ？Yes or no？ 喂， 你投咗夢噶，唔使投噶啦，呢、這個周街啲人話俾你聽噶啦。 八心啊！ 喂，周围我都见到呢啲海报噶，我要真普选。 广东平洲都贴咗张。 咁我想问下你，你贴完要搣翻先吓？你要腰骨挺直、 啊， 你贴完冇搣 啊 嘛？ 我哋冇嗰啲钉啊！ 哦，你想定啲爆炸螺丝落去？ 系冇 拉你啊！东平洲嗰啲郊野公园 嗰条 系 好多水景噶，嗰度真系一见你攞嘢落袋咧， 唔惊你话俾人听。 B步， 我系民主党。 大晒 你都咁讲，原来 大都晒， 咁啊唔系大都晒，我喺度做紧社区活动，系咪教育公众，系咪爱惜我哋嘅郊野公园？既然摆咗呢啲咁嘅单张喺度，宣示完啦，我哋应该搣走佢，系咪咁讲啊？ 咪去第度再用嘛，recycle。 你估惑啦你，今日啊大佬啊，贴到吐露港啊有啊，屯门啊有啊，大佬你即系我觉得。即系话说，第一个识送花俾女仔嘅男孩子咧，就系一个天才。最惨就系话，哦，原来呢一样嘢可以氹到女人开心咧，就全世界男人都会跟嘅。咁啊，而家边度咧？飞鹅山、大帽山又有吐露港啦，而家 系冇错，遍地开花啦，而家 遍地开花咯， 系 咪？跟住原本嗰张，我哋冇谂住呢张系一张符嚟嘅， 去到最后原来 Facebook 个个贴一字额头就觉得系张符。 嗰排咪 Halloween 啊嘛， 系因为陈静心，佢恶搞咗嗰件事啊嘛，咁但系问题你恶搞人哋当真啊嘛，扑街陈静心连 Facebook 个 account 都未得开翻， 开翻开咗啦， 跟住 开咗啦， 开咗好似 block 咗系嘛， 写咗， 如果今次再俾人钉咧， 我好似头先睇到佢嘅 post 系，佢唔知俾摆咗自己张身份证遮晒身份证 number 喎，嗰个咯， 新嘅哦，新嘅 account， 旧嗰个开唔翻， 开唔翻，再开个新嘅。 咁我 Tony 超好， 好 Tony 好，即系幸运过好多喎。吓， 开得翻咩？ 开得翻， 起码可以玩989啦 ，account 你知 app 爆人噶嘛？嗰啲 系啊， 好似 VS Pro 咁啊，肉痛五千个朋友，起码有2000只鬼， 真系噶，冇办法啦。 你有2000只鬼，你乜鬼 account？ 咁又点啊？我一路都 app 唔爆人嘅，其实 Facebook 叉开少少先。 咁大佬啊， 因为会久唔久人 unfriend 我啊，咁嗰啲咧， 我冇， 唔系我谂我哋都 好 stable。 我谂我哋都系会真系会 screen 嗰啲 friend， 究竟系咪嗰个系一个真人，我哋先会 at 咯。 系啊，我真系噶，唔知咩人嚟。 咁但系同 咩成零 mutual friend 嘅时候，你真系哇咩嚟嘅咧？真系唔知 道。唔系我起码睇佢自己有自己 profile 咯，我唔识佢冇 mutual friend 唔紧要，但我睇佢嘅 profile 嗰啲人系咪真人咯？你一揿到个 account 度，哇冚唪唥靓女相，冚唪唥台湾人嚟嘅， 你即 at 啦。 唔系嗰啲好明显假噶啦。 以你嘅性格， 我唔 at 啦，我唔 at 啦，冇得 at 啦，系嘛？俾人 block 晒。俾有个控制我 Facebook 嘅人 block 晒，佢人手 block 晒，冇， 真系惨， 冇 做人嘅乐趣嘅， 死咗啦，冚得埋墙。 咁唔好咁多咁惨。 唔系你不如去， 你俾我谂下先。 太平山挂完只 banner 跳落嚟， 出鬼抗争。 民主党个个都咁独立嘅呢把口真系。 系我啫。 咁啊，讲紧第二个，即系话题一转，我又翻嚟啦。上京又点啊？阿 Donna， 你觉得？ 哎呀，我如果佢上，我陪佢上。 系咪啊？ 系咪啊？ 我惊 拉你 ，Alex B B。 我捐500蚊旅费，你捐唔捐？ 好啊， 你有捐500蚊旅费。嗱，你起码有1000蚊吓，100蚊一 其实好危险咯，真系去咗长城监狱嘅，真系周永康系咪先？ 你觉得系去长城监狱啊？我唔系， 今日即系北京又拘捕周永康 咯，又再次唔系呢个真嗰个唔系真嘅，即系上面嗰个未判噶嘛。 系 喂大佬啊， 拘捕啫， 你而家 essential， 你谂下做紧嘅乜嘢啊，先生？你嗰种叫上访啊？一年你睇到有几多新闻？啲人去北京上访， 喂全程即系记者跟， 一系拉，一系锁，一系俾人打， 一入唔到境， 因为会唔会出唔到境？你有人问过？ 出就 唔 会出 嘛， 杨康都翻到嚟啊，点会翻唔到嚟？ 入啫嘛，佢咪怀疑你唔知咩份。 入境处系冇权阻止你离开，阻止香港居民离 开 香 港 境 嘅。 但系佢唔俾你入啊嘛， 系咯， 系 惊你 佢唔俾入北京， 中国边境唔系你唔会直接坐飞去北京噶，你可能系上咗，你可能上咗深圳先噶，上咗深圳去北京你 block 唔到啊嘛， 嗯。 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惊住就系话，如果你系飞机嘅话，佢 check 佢哋 passport， 原来唔系你个回乡证。 如果上深圳先搭飞机，我惊恐防佢未去到机场已经被人夹住。 上到深圳就冇搭飞机啦，搭车啦， 搭车上北京 点解唔得？嗰个系最安全嘅做法嚟嘅。 几多人跟到佢啊？知唔知啊？ 一定跟到噶。 我唔话你觉得咁样，你觉得搭车安全搭飞机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嘅。 咩逻辑啊？ 喂，你睇嘅唔系你意思系容易透露行踪啦。 喂，你谂住佢会静鸡鸡上啊？你当佢咩咩 通缉 啊？ 斯诺登都走得甩。 你当佢打你咪打特务 game 牌？ 你 几 可以？ 你当零零七 啊？系咪林彪啊？嗰个打俾人打就飞机落打飞机嗰个 打飞机嗰个冇错。 我真系觉得斯诺登都走得甩。 诶，你唔知啲详情啫，斯诺 登。唔系啊，如果佢要。咁神秘上去个 purpose 喺边啊？ 你佢走嗰时， 唔系咁 佢唔系特务嚟噶， 咪咯？ 系唔够 你真系当系美国队长？ 咪咯，斯诺登走嗰时点走先？ 飞机啊！我谂啊，大佬你都唔使去到北京啊，你净喺香港啊，人哋已经俾你相机啦， 翻到眼镜。 咁点解唔俾佢相机啫？ 点解？你觉得上到机啊？ 上到， 即系你觉得去到 长毛都上到机咯。 上到机去到北京就唔俾佢入，跟住原机折返。 冇错啦，好多都系咁样嘅。我認識得好多朋友都是即是不是很出名都是原机折返。 我觉得好像猛即是我心理上面告诉自己听是好像这一转是好像猛蚁搬家这样。 即 是 什么 现在这一刻有没有学联成员上了北京其实你不知道 的。即是不出名即是不。 我可不可以这样 讲可以 如果是这样我又会觉得有问题学联成个策略。 点解咧？ 因为你咁样，你冇你完全冇媒体报道，咁你上去做咩先？ 唔系啊， 你真系纯粹为去而去嘅啫。 探路啊，你讲佢哋去？ 唔系、啊， 你真系打机啊！你估而家？ 我真系你当系我乱咁噏啊！如果真系有个学联嘅成员，而家呢一刻已经上到北京， 罗冠聪咁样系咪啊？ 总之有人啦、啊。咁、那个问题就系而家我知道佢人身安全冇问题啦，又或者而家呢一刻人系喺北京啦。我真系而家学联召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你香港记者会唔会报先？而家我就话俾你听，有个学联嘅成员喺北京，又或者呢个人将会 咁有咩新闻价值啫？ 哦，呢个系第二个讨论嘅问题，但系我只系觉得你如果真系要呢件事上到光文头版咧，你系会做得到嘅。如果你系搏好似长毛咁， 而家都 如果你系搏好似长毛咁，我谂住去到北京系俾人原机讲翻。转头，跟住我觉得呢一单系一单新闻，我觉得做嚟就冇意思啦。反围， 我觉得一个不知名，即系唔系 Alexa， 真系唔好同意喎。今次 系咯，唔系 Alexa 上去，其实都冇 news 噶， 冇 即系唔系啊 ，Yvonne 又唔系啊，隔篱阿 Willis 咁样，唔系佢哋呢啲上去，诶、哎，边有 news 啫？ 其实唔系周永康已经冇咗个 news， 唔系 Lester 都得嘅 ，Lester 唔得，学联 唔代表我嘛，而家系呢个系一个群众运动啊嘛，咁群众运动 ，it can be anybody， 知风嗰啲又系咯， 你系 achieve 唔到啊嘛，你嗱， 但我就派冇呢个唔识嘅学联上去，就完全冇呢、這个达唔到啲 purpose 咯。 咁我都唔系好赞成， 你好难嘅，你所有嘢都唔代表你嘅时候。咁你喺一个群体嚟㗎嘛，你成扎喺金钟嘅人例如。 咁而家有人话呢个运动唔代表我嘛。 咁如果你按呢个逻辑，咁佢有人俾人拉，你咪唔理咯。逐个俾人拉咯。逐个俾人拉，佢唔代表我，唔紧要，唔使理。佢又唔代表我，唔使理，佢俾人拉。 我又唔系嗰班人，我帮你讲。 咁你呢个唔系呢个问题一个哲学问题。咁你到咗几时先算系？即系你点样分一个 group 同一个人 先？你系 one of 对呢个 movement 嘅咧？ 啊！我真系唔清楚。 participate、或者即系你几时先系觉得自己参与其中 啫？即系你有一堆波子，你话一堆波子，咁我逐粒攞走，攞到几时先至唔系一堆波子咧？即系个问题喺度。 我即系唔系嗰班人，只系发表一样嘢，就系话你捉嗰粒波子唔代表我。 咁两粒波子系一对喎，但系。 So what？ 你捉嗰粒都唔系我啊。咁系呢个佢啱嘅问啊嘛。我其实 但你系咪一粒波子先？ 喂，我哋唔好讨论啲直立， 可以变咗哲学讨论。 苏格拉底， 我只系讲紧，如果你系要 anticipate 一个一定要系周永康又或者学又或者系商学出名嘅人，真系要去到北京俾佢打翻回头，你觉得呢个系一个新闻嘅话，我觉得你系呢件事会发生，一定会做得到。但系话你觉得呢一个 impact 大啲啊，定还是佢揾个完全唔识嘅人去到中南海或者去到北京，佢真系展示一个咁嘅黄色标语出嚟嘅 impact 大啲？ 俾人递解翻嚟咯， 俾人递解唔系如果真系喺天安门有人举一份咁嘅嘢咧，佢当然佢 finally 佢都会俾人递解翻嚟，又俾人钳走咗啦。但系你觉得系究竟周永康啊搭上咗飞机，但系原机包翻嚟香港啊，定还是真系有人带到呢张嘢喺北京天安门展示，个 impact 大啲啫？ 原机翻香港咯。 哦， 即系呢个系一个会系一篇 article 咯，呢、这个。即系我要真系冇选个 balance 系一张相， 我 系冇 message， 唔系要 冇讨论 被折返啊，系北京拒绝对话。 所以 that's why 我系一个 article 咯，咁系。 原来你唔系我假设系 即系 你 唔系一张相啫嘛，系咪先？担乜黄姐又好， 即系假设系咁问，即系我假设 你彭定康喺牛屎忽嗰度，即系I mean Oxford University， 佢 牛屎 Oxford 啊嘛 ，Oxford 好深。 即系 sorry 我哋呢啲， 今日终于有啲搏击会 feel 喺度，又借佢。 唔系咯，咁佢参翻王啫，咁点啫？咪算，你咪一张相咯，系咪？ 我又真系唔系咁睇咯，吓。不过唔紧要， 所以我哋咪俾你 elaborate 紧咯，帮你解释紧咯，点解？ 而系唔同，而系我真心觉得就系话，真系有一个人喺北京天安门展示一个好大嘅标语，而嗰样嘢喺我嚟讲 ，visually 系一个 impact。喺我自己 唔系你，正如你苏联红墙出边有个行为艺术家揼自己， 嗰个学联唔会帮佢开记者招待会噶嘛？ 唔系，你知唔知我讲边单先？ 唔系，我而家讲讨论紧我哋讲紧嘢啊， 系咯。 而系话你个 movement 唔单止系净系上咗去嗰个人系一个 movement 啊嘛，你系要连结埋香港有边一个同佢开记者招待会，又或者边个 endorse 佢，又或者边一个系一个 movement 嘅一部分啊嘛。而系我系讲紧如果学联系一个 entity， 但系呢个唔系一个 story 啦嘛。 喺 media 嚟讲唔系一个 sorry 咯 ，OK， 唔系即系我想 讲上去咧， 红墙嗰个佢系一个行为艺术，佢将自己嘅 boss 揼咗落去地下，咁佢咪佢系惊到好多即系 news photo 咯， 但你譬如可能問翻我，其實佢爭取咩，我真係唔記得。總之係佢係 against the government 嘅，佢就揼咗自己嘅 high court 啦。 OK， 我地下嗰度咁咯。 咁 我就覺得所以， 你 所以話你去北京拉個橫硬係未必出到個 message 喎。係啊，但你真係 因為你而家講到明係想去談判㗎嘛。 reject 嘛，俾大陸。 如果你俾個 reject， 你唔覺得好 cliché 咩？呢件事你唔通唔知道？你知㗎咯喎。如果你明知系唔 work 嘅嘢咧，继续去做嘅话， 唔系，我觉得唔系啊。 Burden 喺嗰边啊嘛， 系啊，人唔系我都有希望噶 嘛， 系啊。 OK， 点解系实实在在俾人哋弹翻转头啊？个 message 几 clear 系咪？而背后嘅 message 都好清晰啊。 即系好似同政府对话咁啊。 咁人大攞 就 唔系呢个 message 都好 clear 咁啊？咁你仲争取？ 唔 clear 可以改噶嘛？ 系咯、 啊。点解唔可以改啊？人大成日都推翻自己噶啦， 冇啊！你都唔系第一次啦，你又 发机关嚟咩？呢啲中意改就改， 我哋可以唔过噶，唔过噶嘛，咪原地踏步啫嘛，系咪先？咪揽炒咯，你正啊！我哋唔系冇希望噶，如果冇希望就唔会咁多啦， 肉石俱焚， 唔会催泪弹都同你吃咁多个啦。 嗯， 人就因为有希望先做噶嘛。是咪？ 可能我 唔系因为做咗冇希望就唔做噶嘛？ 你真系太有创意啦！ 可能我太有创意啦！ 你都变咗唔系评论紧件事， 你自己去做啲 件事啊？ 行为艺术咯， 幻想紧件事啊？ 系啊，幻想 佢就系画出咗张相出嚟咯。 我谂紧点样做呢件事比较有创意啲？ 喺天安门有人挂咗我要真普选嗰个 banner 啊！咁我觉得几好睇喎。我咁我觉得几好睇喎。 你连喺个袋度揞出嚟，你都死咗啦已经。 嗰个就唔系咁 message， 哦唔紧要啦。 六乘廿八咯，大佬嗰、那个狮子山张 banner 咩叫尺米 米 米 米 哦 米 好大嘅张嘢。 喂呢啲喺长城拉好嘢。屌我做条横嘅， 你知你睇个明报访问啊，就系嗰班人咧，佢系自己游嘅嗰个 banner， 系唔系 banner shop， 唔系什么嘅，系佢自己用咗一个星期去游呢一个 banner 出嚟噶， 真系犀利。 同埋自己系谂咩字，所以我都好感动咯。所以佢哋话，即系你挂完之后咧，咪冲落山啦，跟住啲警察就嚟啊嘛，跟住佢就话，哇，个个上山，我哋落山。几惊俾警察斗啊咁样嘛？ 斗 佢哋唔系啊！墙上面俾人挂咗嘢，哇！快上去睇啊！ 咪就喂，我 见到 落咗去啦，落咗去啦，上快啲啦！ 唔到差人， 着住荧光王嗰、那个。 天阿 Sir， 喂阿 Sir 行山啊咁咯。 呢啲系王晶戏啲桥段嚟。系好似买空拍人跑场嗰啲咁咧，即系杀咗人啊！郭文辉咧，担住 即系全部都上山去睇噶嘛？你唔啦啦落山， 下边好多人啊，绑住晒我送外卖，我哋一走， 太多人都上唔到啊！咁样，呢个系访问佢哋咁样问，我突然之间笑咗 ，get 一声笑出嚟。 咁但系喂，呢单嘢真系唔断尾噶，即系净系挂黄，净系挂黄 banner 呢单嘢都唔断尾噶。咁你 anticipate 呢件事点样落幕？ 其实真系唔知点收科嘅，其实点解？ 我哋要讲埋呢个 呢啲咪真系叫遍地开花吓？ 基本法嘅，不过我哋有 基本法下一节先。 基本法下一节啫，休息一阵啦。 我哋讲下基本法五十同埋五十二条啊，一阵间翻嚟。 好啊，好啊。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警方派出谈判专家同霸占马路的示威者对话，不过咧就被拒绝。 我哋好希望梁振英同埋佢嘅管治班子都可以为香港人做翻啲好事，即系搞清楚我哋嘅政制。我哋唔要有筛选，我哋要真普选，呢、這个就系对住香港最大嘅好事。 社运男神小背心，着住 T band 炒花衫。逢星期三晚九点半，数风流人物，还看金鹰。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犀利啦！基本法五十同埋五十二条啊。 嗱，点解讲基本法呢？即系我其实咧，成日有个问题，啲人成日问我基本法咧，我想话俾大家知咧，通常读 law 嗰啲人咧，系唔会熟基本法嘅。你熟基本法系好唔正常嘅事嚟嘅。 constitutional law 嗰啲好熟，我熟到烂嗰啲就。 即系除非你真系成日做人权啊，做司法复核嗰啲咯。 到 咧，嗱系啦，因为你搞政治嘅。 哇，熟到吓！ 如果你正常一个普通嘅律师，你正常嚟讲，你系唔会熟基本法嘅。 第四条系咩？即大嗰几条就知咯。 系你一个好关心政治嘅人咧，你就会知基本法。讲咩啦？ 系 啦， 中间嗰啲真系你真系要揭先知咯。 讲真，就算你一个人权法律师，你最多都系熟你某一两条，因为你咁啱嗰单嗰单嗰几单 case 可能做，因为拗你唔会拗半份基本法噶嘛，你拗一两条嘅啫嘛。咁你熟嗰一两条，同埋可能系欧洲人权法庭啲案例咁样，你会熟咯。但系你忽然间你问咧基本法咁多条，你忽然间 up 个 number 咧，系肯定系答你唔到 嘅。头嗰十条都 OK 嘅， 系咩？嗱，咁我哋今日就即系有个少少嘅吓法律环节啦，咁啊讲，得 Donna 讲解一下啊。 你玩我咩？ 点解会讲呢个基本法咧？我将波推俾你啊嘛。 阿 Betty Tai 就讲，系 Betty Tai， 即系点样完结呢个雨姐运动咧？就其中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根据呢个基本法第五十条啦，同埋第五廿二条啦。咁因为咧，我不如读俾大家听。第五十条都要讲到啦，即系特区。 等你读下。 即系如果行政长官如果拒绝签署立法会再次通过嘅法案，或者立法会拒绝通过政府提出嘅财政预算案或者其他重要嘅法案，咁经过协商仍然唔能够取得一致嘅意见咧，行政长官咧就可以解散呢个垃圾会。 即系 你讲咗你心里边嗰句啦，又 讲嘢真系撞鬼。 你讲咗你心里边嗰句啊。 咁啦，咁跟住就跳落去第五廿二条咧，就系咁。如果第二次即系解散咗之后啦，吓，跟住再翻嚟。到第二次都即嗰个议案啊，或者嗰个财政预算啦，都系被否决嘅话咧，咁呢个行政长官咧就要辞职噶啦。 嗯， 咁呢个好似啦吓，即系 简单啲嚟讲，呢两条就 希望去点样去解。 好似咧就话咧，运用呢个否决政改方案咧，从而达至解散立法会同埋逼行政长官辞职。 系啦，咁其实。 咁啲建制派嗰啲都 重要法案啦， 飞扑出嚟答噶咯，即系嗰咩谭慧珠啊、梁爱诗啊、 罗范 招芬啊咁嗰啲飞晒出嚟答噶咯，已经。 放咗我惊我同你系。 系点啊？ 持相反意见。 系、啊，我听下，我讲紧佢哋，我唔系讲佢意见啊，我讲紧，我讲紧佢哋讲嗰啲嘢啫。 我知，其实我系 buy 佢哋讲。 你 buy 佢哋 OK。 唔系，我真系其实系少少不切。实际嘅呢个就 是哦，唔系，我完全同意系不切实际嘅。 原来大家都同意， 即系当然闹下建制派先啦。喂，唔系我哋而家搬龙门搬到去话呢个唔系重要法案啊，佢话呢个人大落嘅决定就唔系本地法案，所以咧就唔系根据基本法第五十条，就唔系嗰样嘢。呢个系阿谭慧珠讲嘅。 阿珠珠呢个讲乜通？ 点先讲通？ 嚟，你讲先。 大佬啊，几十万人上街，而家搞捻咗一个月，旺角停个尾啊，铜锣湾俾人占个路尾啊，金钟市有咁多催泪弹尾啊， 咪你讲得太远啦， 系咯， 唔系啊，嗰样嘢佢话唔系一个法案啊，喂，大佬，你每次一想搬龙门嗰时，就明明嗰样嘢，你又话呢样嘢同嗰样嘢有啲唔同， 唔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就算系同唔系咧，我哋都系嚟，即系用唔到呢条咯，因为 系点解咧？ 譬如公投，我哋就是主动啦，即系我哋辞职咪辞职咯。但系呢个咧，其实佢一句就系， 因为如果政府唔提个法案出嚟， 系啦， 即 系行政系啦，佢唔提个法案，或者行政长官佢唔去解散个立法会， 系 即系催佢唔进， 就催佢唔进咯。你就莫讲话有第二次， 系佢催得直啲啦。 就算佢解散咗个立法会，佢唔提第二次提上嚟，等你否决，佢咪唔使辞职咯。 系啦，亦都可能第二次，即系可能我哋公投完啦，跟住就选翻。三分唔够三分二啦，佢第二次过到喎，咁又唔使辞职。其实太多嘢， 明唔明啊？大家 呢件事系 明唔明啊？ 系不切。 我简单啲再讲啦，即系嗰个佢赋予咗行政长官呢个权力，佢咁做。 即系我哋， 但系佢就唔系必须要咁做。我哋系冇办法。 呢、个清楚。 落到个位系令佢必定要咁行。 必定要解散。 即系而家特区政府所有嘢就系你吹我唔涨，掹我唔涨，我系咁。 佢仲有绝招未出。佢嗱，佢本身已经可以咁样挡啦，死都唔做。 唔提个法案。 第二招仲可以人大释法。喂，咁你 人家识 法 案 嘛， 就肯定系唔系咁解噶啦，咁咪第一知噶啦。 政改唔系重要法案咁样，咁你又用唔到第五十条咯。 政改唔系，我咪 所以咧又翻翻去法治嗰个问题咯。最后个法律解释权都唔喺法院嗰度嘅，喺你人大嗰度，咁你讲乜都得啦。 其实咪佢哋破坏 有 Q 法 治咩咁样？ 爆泄爆泄！ 呢个系中央嘅法治啊嘛，呢个唔系香港政府的法治。 所以我唯一一次同阿林郑系即系有持相同意见，就系、是、 就 系、是、 觉得呢个系不切实际嘅。 真系呢、這个，即系唔会发生咯呢样嘢。即系同埋咁，你会唔会再有呢啲咁嘅机会咧？即系 咁啊，戴教授系学者，学者咪中意成日提啲咁嘅， 唔系 好大嘅咯，好核突咯。但系其实你 dip 落又真系太，我哋系被动咯，个角色喺呢件事上。 系啊， 即系佢未，佢可能冇读咗俾大家听，所以大家冇呢个。 佢始终最终佢觉得要揾解决办法嘅时候，佢都系走去睇翻啲法例咯。 唔系呢个其实系一个 好大镬， 佢一个学者嚟咯。佢而家要谂啊，喺个万全嘅制度里边系挑到条骨头。 唔系佢系啱，即系佢可能谂立呢个法背后嗰个理念，就真系当政府即系交着某一啲嘢嘅时候，点样解决呢个困局咧？咪五十同五廿二咯，解散佢。 佢实在太天真， 但系喺呢件事上就用唔到咯。 咁但系事实上，因为而家啲人大 佬同霍总系同一个， 系当然啦。 系我几惊。 咁但系而家乜春嘢都落晒闸，咁你应该反啲咩咧？即系我作为一个普通 layman， 我帮啲普通 layman 问下问题。咁而家乜春嘢都落晒闸，咁我而家应该反啲咩咧？ 落晒闸， 其实冇噶， 唔系你公民抗命冇话 specific 反某一条法例啊， 即系继续参加公民抗命， 系啊， 咁就 喂佢啲 decision 可以改噶嘛？你所谓嘅落闸，即系佢人大嘅决定嚟嘅啫嘛。 咁 人大系经常都推翻自己嘅决定噶，大佬。 同埋你知道跟住 嗰个 decision 嚟嘅啫嘛， 即系五步曲咪继续行咯。其实我哋已经行咗几步啦，跟住嚟紧 呢个清晰啲啦。如果真系嗰五部曲繼續進行緊嘅話，咁香港市民係唔應該應該支持喺立法會裏面嘅議員否決呢個議案？ 如果大家想原地踏步，即係 未必需要原地踏步喎。總之我唔同意你嗰新嘅方案，咁咪應該否決 咯。 唔原地踏步係後果啫。 係啦，最 worst， 即係你做啲乜嘢，你得一樣嘢可以做啊嘛，就是、vote against 嗰個 motion 咯。 係。 好簡單一樣， 咪行使否決權咯。泛民不嬲個聯合陣線都係咁用嘅，就攞嚟否決政改噶嘛。 同埋你喺第二輪公開諮詢嘅時候發表你反對嘅意見咯。 第二輪公開諮詢 有很多嘅意見認為嘟， 其實係要開始 噶啦。 係啊，即係而家係講緊第二輪政改嘅諮詢十一。 哇！上次寫個報告咁垃圾，即係你佢發表意見有差用。 所以，譬如你上次學聯開完嗰個辯論之後，佢又話民情報告，喂，都三個禮拜都完啦，有冇人再開公司？ 即 係 問佢嗰啲嘢點樣 quantify？佢又冇，佢话唔系靠数字嘅。 佢咪摆埋阿姜蓉嗰个180,000米内咯。 另外一个睇水晶球嘅问题啦，你会觉得嗱，虽然而家我哋三个睇都觉得佢冇乜可能清到场啊。 嗯， 我同意呢一样嘢。 其实我又想同我哋三个开一个盘， 开盘 几时？几时落黑道？唔系。 落 开工， 落道 收工，落道收工，下角道收工， 下角道通车。我哋开一个盘咧。 又或者大家讲个你最近，即系你系一个保证嘅一个日期，而佢系通唔到车嘅。 嗱，不如 你可以开下个。 我哋开一个通车日期最近嗰个得啦。 好哇，好难讲嘅 啫。 你 真系有一 个赌波。你开先。 11月28。 点解11月28咧？ 因为嗱嚟紧嗱，我有少少理论噶。 哎呀，又讲得 嗱 ，APEC 五月 讲 APEC， 唔系11月5至11啦，系咪？奥巴马咧就12月就撇啦，系咪？咁咧，我觉得清场咧就一定系奥巴马，即系 APEC 完，奥巴马都翻美国之后一定嘅事啦吓。兼及可能俾翻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走散，兼及系11月28咧就系呢个雨伞革命运动嘅两个月嘅满月啦。 OK， 系。 咁所以我就估呢个啫。同埋我覺得佢唔會俾你蹲得太耐嘅。 係 唔追問你住，你覺得呢？ 我會覺得我有個理論嘅，不過其實人哋講俾我聽先，不過唔緊要，我照分享咯，分享。 唔係咁，你落住噶啦。 我會覺得係下個學期開始之前。 咪住咩？即係 因為而家最主要佔領嘅係學生。 咁即係一， 所以好多學生可能有心理準備嘅，就犧牲一個 Sam。所以咧，去到第二个成嘅时候，可能但如果过咗嗰个关键位，又可能会 又可能有一年 第二个成嘅，但系嗰个位将会系一个阻力位啦。 咁即係一月啦， 係 十五啦，當你係嘛？ 咁上下啦， 係啊。 我好合理嘅分析， 我哋抄低先，唔認數。 我會覺得分分鐘係如果嗱，你如果真係一定要我加個期限咧，我 嗱我哋三個賭輸個尾嗰兩個請第一個食飯。 哇！ 你講先，我睇我即係睇， 唔使攞炮都得 嘅。大餐，你中意啊？ 我唔會開嗰啲盤樓啊！ 我 坐喺度傻，你會賭啊？ 我会估 系，你好认真攞个月历出嚟咯，计。 我会估系一月五号咯。 点解 咁 specific 嘅 ？specific 五号啊！ 第一，我第啱一开始嘅时候，我已经讲，我唔会 put 一个 specific day 去几去几时通。我反为就系话，佢几时前一定唔会有，即系唔会有人清场。 点解一月五号咧？ 因为嗰个系放完元旦假期之后第一日要翻工日子。 嗯， 纯粹系咁。而点解我会觉得我 anticipate 比你哋两个拖得耐嘅系，而家 唔系我远啲，其实 佢远啲啊，佢一月廿十五啊， 十五啊，咁佢叻啲， 唔 系点啊？你改唔改？ 我改，我又改， 真系好鬼， 我要改得远过佢，我要改放完农历年翻嚟第一日翻工啦。 咁即系其实你简单，你讲你都系，你个 logic 就系啲假期之后就最容易溃散。 系， 咁你唔讲圣诞？ 要，我要讲最远啊嘛。 咁啊，二月， 你估下年啦？ 二月尾噶啦， 你估下啲年 尾啦？下角度通车，哈 ，OK， 唔系，而系你如果 我觉得我谂定食咩咧？ 喂，咁如果通完之后又塞翻咧，计唔计喂？ 第一次通车， 第一次通车， 哇！唔系 咁又好容易喎、啊， 我唔系 黐线 嘅， 救伤车都随时通到啦。 你喺度装人 ？No 行即系 又 No 我死啊！即系总之一般嘅交通系通翻 嘅。我唔系咁谂啊！我真系 你再 define 啊！哎呀， 你真系要讲一个日子出嚟，系啲人唔再出嚟、啊。 喂，点知啊？你嗱， 哇冇、啊， 你 后来我接你袁冲环，隔两年我又公民抗命又爆发，咁点会？ 知啊？ 两个礼拜啦，两个礼拜啦。 喂，你撞完车啊，都唔可以咁样追三年 啦。 P.I. 都大佬， 下年七一又占过啦，清咗冇票用啊。 总之，元旦 又占，清七一又占，即系 咪咯？傻咩？你咁样赌， 唔会啊，没完没了啊。 喂，你帮人收二月啦，你真系俾万一吓有四条友真系唔生性转态嘅过咗嘅，啲人咪又系碌翻出嚟。 系保证啊！ 保证我同你赌乜都得啊！真系。所以是第一次通车咯， 即系佢啊，即系之后嗰晚再占翻就唔算，即系好似而家旺角咁嘅情况， 系啊， 都 旺角 通 过，旺角通过，通完系差佬自己占翻个死， 总之系嗰日咯，就通咗都算噶啦。 哦，通 咁样咁又难 估 啲， 难 估 啲， 咁又难 估 啲，黐 线啦！你冇晒账目啊，下角度 出动晒所有 小事嚟， 出动所有警力，你夹硬通翻一晚，其实冇玩都唔得嘅。不过转头有几万人扑翻出嚟啊嘛！ 你睇报纸啊，呢个黄竹坑开始嚟啦，突发呢个 黄竹坑有几大啊？执爆佢！我讲 唔系嗰啲警察开始咩咯？ 黄竹坑大晒， 加 你攞个大球场嚟先讲啦， 加粗咯，又嗰咩咩咩咩喷雾咩咩死啊！嗰、那个叫 胡椒喷雾。催泪弹， 变黑椒喷雾， 唔系啊， 变黑椒汉堡， 新嘅武器啊， 新武器都冇， 新武器， 讲住先啦，讲 下 先， 你 空你啫，清唔到噶， 你事实上系冇可能， 我话俾你知啦，嗱，警察咧最惊咧就系佢清完咗某个 area， 你转头又 烧烟雾气啊， 又占过第度。 哇！嗰支嘢成支机关枪， 嗰碌嘢你睇下成个好似嗰啲钉枪，唔系嗰啲咩？ 嗰支好似 Rambo 直升机嗰啲 格式，零格式重机枪啊！嗰支系， 哇！ 系啊，嗱，真系几多特训啊！开始 嗰啲烟雾冇用噶，啲人唔惊你噶，啲人好 high 牌，而家个都话想索下催泪弹， 唔系个个都系咁讲，唔系同埋嗱，譬如即系譬如水炮得唔得？你估一吹就吹晒你啲帐幕咯， 咁你清晒啲帐幕啫。而家你同佢哋抗争紧，你唔系嗰啲死物啊， 而系嗰啲人啊嘛， 而系啲人嘅意志。 咁你讲翻先啦，通车二月唔系二月农历后啊嘛， 第一次通车， 第二个 Sam 开始啊嘛， 唔紧要啦，呢、這个我哋估唔值钱嘅一餐饭啫， 一餐饭啫，你咩肥佬礼？ 搞事完啦， 一餐。 哇！你真系搞错啊！ 即刻识广告变咯， 系咯，我唔得啊！嗰间嘢绝对， 你始终如果你系夹硬要去通车，而你唔理嗰晚究竟啲人 咁，可能早啲。如果夹硬通，我觉得会早啲。 唔系唔系，而家咪好似旺角咁咯，而系有一日真系试过通过一轮嘅。嗰晚但系群众一爆， 可能通咗弥敦道北行线咯， 爆翻出去，于是 嗰晚就退攞翻啦。 系啦。即系啲占领者就觉得 旺角佢先冇你扶啊！你试下喷，你试下喷到啲咩烟啦？睇下点？睇下楼上边啲人掟唔掟屎啊？掟差人啊！到时掟屎系 嗰样嘢解决唔到。我好早已经讲， 唔系咁你旺角一定用唔到呢啲嘅。 咁系一个城市 咁，旺角嘅战略价值其实唔系大啲喎，理论上。 唔系佢真系用唔到催弹噶嘛？ 佢真系唔放得嗰啲 咁近呢个民居， 或者 你谂过两排好捻多金铺嘅？你一个罐头一个唔过去打爆啲金，真系有人抢嘅时候。 所以唔会啦，所以我同你赌咪赌下角度咯，通车咯。 唔系理论上，其实下角度真系容易清啲，反而 点啊？又啊？ 反而 诶、你两个真系 冇啊！即系我哋 好难讲， 一路分析，一路等啲人自己听下咁啊，系咪先？ 系 我唔理啊，当你系一咩第二啊，成开始你系农历年后。 哦，唔系，我哋唔系要听个冇所谓啊。 系是但啦，是但啦，系冇所谓啦。 新饭啫嘛，你仲要饺子圆，真系唔真？ 系你叻啦，得啦得。 头先我差边又俾钱啦，你话啦。 多谢， 多 谢多 啦， 多谢多啦， 真系啊， 多老嘢， 请啦，我哋餐， 多老嘢。 O K 啊， 多谢多 啊 ，O K， 请你食餐 O K 冇问题 ，O K 就对面啫嘛， 多兰姐姐， 喂，你啊曾俊华系咪又讲？ 曾俊华 玉石俱焚啊！你 喂曾俊华呢单嘢，我一路听新闻咧，即系无线系读晒佢成个。曾俊华好中意喺网上打飞机啊，佢成个礼 拜日无线新闻都喺度写网址， 喺度写网。 我问你啊，你究竟系想俾个镜头 cap 咧对三跛，跟住无限 loop 定还是网址俾人 cap 一卷？ 因为网址安全啲， 梗系度 过，因为其实是一篇新闻稿嚟啫嘛。 佢可以俾人睇 Q 完先出啊嘛。 但系出嚟答问题会答错嘢噶嘛？ 你见到几时出嚟答个问题啫？而家 咪咯，所以六百九咪唔见咗，而家咪已经 recycle 翻，董建华个政府翻咗出嚟啊！ 成班官员系即系净系喺度网上打飞机 翻啊， 就喺度写网址论证。哇，咁样做高官 变翻董建华嗰个班底咯。 系啊， 六百九唔见晒。 咁呢个咁嘅曾俊华就 玉石俱焚， 佢话叫啲示威者唔好抱住一个玉石俱焚嘅心态，有边个同你玉石俱焚啊？喂， 系滥炒啊？点滥炒？ 喂，放火啲人系你蓝丝带嗰啲嚟嘅，大佬嚟纵火意图。 佢讲咩啊？ 又搵黑社会嚟，边个玉石俱焚啊？而家曾俊华 继续啊！唔系佢话咧，香港嘅基本制度同埋核心价值系坚固城墙，但系而家城墙正被冲击，面临由盛转衰啊！跟住又话咧，示威者事后咧自首咧，系法治精神体现嘅说法，感到不安啊！ 仲有最离谱个马时亨话叫啲人组党，话参与政治，话唔好搞呢啲乜嘢。喂，如果你套规则系公平啊，就唔使同你搞咁多嘢啦。 咪咯， 球证又你啲人，球员又你啲人，观众都你啲人，龙门又任你搬。仲去同你组队踢波，系咪黐线嘅大佬？ 佢哋成日都系 佢同你组队踢波，带啲屎巴啦、螺丝批入去。 谂下点解有今日咯？同埋，我觉得系政府去解决而家呢个问题，咪都成日个波掉翻落嚟俾我哋乜嘢啫？ 系啊。 咁你有冇能力先？冇能力就走啦嘛。 我哋抱住玉石俱焚嘅心态。阿 全，你哋系咪政协嚟噶？ 政协 得 B 哥系政协啫。 我哋可以继续 吓，佢系想做政协啫， 阿曾 一个想， 阿曾就成咗个好 少，一个 政治局常委啊，唔系政协两样嘢。 喂，咁你好少人，你系咪一啊？唔一定系阶梯咁上喎，系。 我自首啦，跟住就嚼咯啲人咯，即系你发完发之后自首，咁系唔啱嘅。 咁你应该系 你系犯法。 咁咪同佢咩同许常讲啲有乜分别咯？你个违反都系公园条例啦， 佢哋一致噶咯。 唔系纽约都好多人犯案嘅，芝加哥好多人犯案嘅，边度都好多人犯案嘅。有冇人话嗰度破坏紧地方法治？喂，嗰啲地方系有法治嘅地方嚟嘅，咁点解嘅？ 咪法治又翻翻去我哋琴上集讲嗰啲嘢啦。 系啊，因 为 你讲得好清楚嘅嘢，真系。 即系最主要法治嘅意思就系克制政府啊嘛，其实。咁当然你全部人都唔守法，理论上都系其中一个令到法治崩溃嘅原因嚟嘅。但系嗰个真系好 minor 咯，你同个政府失控比，系咪先？ 同埋公民抗命咯，其实即系你睇下条法例系咪一个恶法咯，好多时候 即系所以即系奉劝呢啲咩，唔好成日挂住网上打飞机啦，阿司长 康怡讲错嘢噶， 佢已经唔将嗰堆嘢放喺自己 Facebook， 好似系梁齐恩咁噶啦，佢都唔算打飞机。 齐恩啊嘛， 齐恩啊嘛，黑毒梁博嗰啲最中意打飞机。 但佢都已经叫做好啲噶啦，系咪啊？咁多个 边方面同六八九比啊？ 六八九比，喂，但系六八九真系唔见咗人啦，系咪啊？净系我冇真系冇留意佢。 你觉得点 assess 啊？即系六八九而家喺度遥控紧 monitor 呢个政权。 定系俾人架控咗？成日我成日觉得系俾人架控咗， 佢已经冇咁嘅威信去遥控。 佢冇啦，冇咗管治能力噶咯。 捉捉下咧，成铺牌队俾人打咁啦，好似。 咪嗰时董建华都系噶，中央都系撑到最后一日噶，佢先脚痛啫嘛。即系 last minute 佢都系撑紧佢，所以我唔觉得即系佢冇机会落台咯。 哇，咁佢就有机会落台， 但系佢好想扇林郑月娥咯，我都成日觉得。 扇，但林郑又唔俾佢扇到，我觉得 即系佢哋 两个 角力紧， 哇，几好睇啊！睇佢上次辩论就知。 咁即系而家你觉得系撑紧啊林郑月娥你哋唔系嘛？ 唔系， 敌人咩话？ 敌人反 对 人 嘅敌人 联合 制 敌人 咯， 打击主要敌人 系咯。 唔系，我最近突然间上身，你好想讲嗰下唔系啫？哇哇，联合制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哇，共产党嚟嘅咁样。 喂，你两个系咪自首啊？唔系。 自 首，自首啊！ 指咩手啊？ 指咩手啊？ 我冇爆发，冇手，唔需要自首。 你冇乱咁讲嘢喎，系嘛？我唔需要自首啊。 但系如果好多人去自首，我系赞成嘅，逼爆个差馆。 唔系，我系咁谂。如果好多人去自首，我都系顺便重新谂下，我自己有冇犯过法，我需唔需要自首？但系依家呢刻，我就唔觉得我自己有犯过法，需要去自首。 你铲晒你 Facebook 啲相先啦。你冇，你 冇， 我 真系好似 冇， 好似真系冇。有冇唔系？而家你咪讲紧系咪有冇鼓吹过人去现场嗰啲相？ 唔系，即系你自己去 鼓吹过去现场嘅相， 去参与咗呢个。 点解有啲相系鼓吹人去现场啊？ 系咯，我真系冇明白 做图咯，唔系可能 嗰啲拉咗啦，嗰啲即系你叫啲人去旺角，去旺角嗰啲啊？ 杨洋未拉， 喂，我去旺角去街唔得噶， 去 行街唔得。 杨洋嗰啲未拉，我讲紧杨洋好 specific 喎， 快 cap 图，快 cap 图 ，cap 晒啦。 OK， 佢金钟犯咩法啊？喂，写字楼喺金钟噶。 咁 冇嘢嘛。 喂，咁想问下你哋，如果去到金钟行咗出马路，咁算唔算犯法呢？ 过马路咪会行出马路囉。 好囉。 哦，即咁都唔算。 咁你冇参与。 我唔会认咁样系㗎。 参与囉。 参与我冇好解唔认啦。 咁你唔使自首。 弥敦道横过马路。 自首系唔系为咗定佢可以入你罪。 係啦。 系为咗执爆差馆啫。搞清楚两个 purpose 先。 啊，咁我想问下，如果你自首一般系咩程序呢？但你去攞个 report number 先， 你咪去到差馆话我喺边年边月边日做咗啲咁嘅嘢， 我做 咗 等唔等于你要去 confess 你食犯咗？ 唔等于啊， 唔使 no 啦， 所以要讲下啦。咁你 confess 咩事咧？即系我 唔使 confess 噶， 我阿 Sir， 我嚟自首，我就住呢单案，我嚟自首， 我就住呢单案。 咁但当你落口供嘅时候，我冇嘢讲。 系啦 ，exactly 咁样。我喺边年边月参加咗呢样嘢，系咁多，拜拜咁咯。 参加咗呢件事， 一路落一路我，你够料你嚟啊！ 系啦系啦，但我唔会落口供，我冇嘢讲。 你参加咗呢件事系咪都算系一个 confess？ 我怀疑你参加咗得唔得啊，师兄？ 唔系我边年边月喺个出现咗，参加咗咁咯。 阿蛇， 跟住佢话你唔止呢样。 总之我要嚟自首，你同我攞保先，唔讲咁多。 系咯， 咁我就咁， 我一自首你就拘捕我噶啦。等 诶，唔好似上次咁俾张纸仔你。即系你留低你嘅 contact， 即系将来告你都揾到你啊嘛。 哦，我就 咗 边一间， 有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咁做咧，咁嗰间差馆同埋个就会爆厂咯。 哦，咁样，咁啊睇下我哋唔系有兴趣嘅人，又或者觉得呢件事会做， 当然三字系咪讲咁样讲，我唔知噶啦。我咪唔系讲佢个版本，我系讲 佢哋 适 当时候嘛。 我哋提议嘅 recommend 嘅版本咋？ 佢哋适当嘅时候会做呢件事啊嘛，系嘛？但系就唔系今日，亦都唔系听日。 一定唔系啦。 咁我哋姑且。 咩？今日唔系文汇举大版做咗呢个自首。 呢单嘢哇，其实呢张图真系。 佢话咧，你占中 好有战略价值。 占中要违反咗啲乜嘢？哇，几清楚。 系 唔系咁睇嘅？ 点睇？ 我教你睇，我搵日教你睇。 唔好搵啦，而家。 有咩咁特别？要调翻转头睇嘅文汇报。 最嘢喺边咧？ 咩？ 冇，真系执走咗。哎呀！嗰啲嘢， 唔系啊！文汇报呢度都有教大家咁样去做，一个人落口供，随时三四粒钟， 系啊系啊，好劲啊！ 即系 真系要咁耐， 文汇报系咪想教大家去怼冧差馆？喂， 唔系你未去过录口供咩？ 就算你冇嘢讲咧，佢都要抄一千字噶。 跟住佢哋话有人问我， 阿 Sir 啲， 有人问我话录影得唔得？话录影咪仲趴街，边有咁多间房可以录啊 ？Video 有 啊， 要好 捻 多大， 全部要求 VR 仲大镬喂，哇！ 跟住阿 Sir 问你， 其实 VR 系快啲嘅，快啲嘅。 阿 Sir 问你就零头，唔系 冇，我冇嘢讲。 只是零头，我都不是每个零头， 即是这个一个不合作运动的延伸来的。 但我听过律师说什么要戴帽戴眼镜戴口罩做 VRY。 得的吗？ 我想不得的应该。我相信。 你 不知道、 啊、你两岁嘢先，你隔咁冻啦，真系大佬。 乜嘢啊？ 冇乜嘢。不过我觉得你哋， 我系讲亲啲嘢全部合法噶。 系咯，我都好小心噶啦，讲嘢。 所以我都觉得你哋做嘅嘢系非常之。 可以咁样鼓吹人哋做。 值得考虑下。今个礼拜时间系咁多，下个礼拜咧预告一阵啦。下个礼拜课就唔得闲系嘛？ 系啊，唔得闲啊。 咁我哋咧会揾个特别嘉宾，系边个咧？下集就知。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